第二節翻嚟 DQ 劉小麗，而家就話驚 DQ 埋李卓人，唔知佢而家入咗閘未啦？因為全部咧通過曬噶啦，包括基哥啊，咁咧就爭李卓人。咁李卓人咧就尋日出嚟大聲疾呼，大聲疾呼：如果你 DQ 我，即係 DQ 成個香港一代人，由六四打後。因为他成日都嗌一结束一党专政，因为呢个系呢个支联会嘅口号，虽然净系得口号啫，从来冇实际行动做过。共产党今日俾唔俾你，我唔知道。但系咧，中共产党嘅宪法同埋从来都好啦，都冇讲过一党专政，因为仲有啲好少数嘅民主派装饰品摆设喺大陆，系有百几个。他都没有讲尽杀绝，但当然那些党派是不会讲结束一党专政。那李卓人就大声疾呼，那有些人我上次做了，其实我讲件事而已，那你不满意我不紧要。我讲件事，即是我说刘小丽滑头，他明明是自决，跟着入高党，为了选举洗头入工党，我讲的是事实。那但是选举主任是一个全能全知的神，所有的背后比我更清晰，逻辑更加好。早不知道你曾经讲过，我说你不得就是不得，比李思琪那个大契更厉害。那我就说了，到李卓人了，得不得可能今晚知道，或者放完假知道，我不清楚。不过呢，做节目就讲这件事，因为呢做任何事不要拉埋全香港，是你而已。喂，我而家代香港人出去选，冇人叫你代香港人出去选噶。你哋唔好搞清楚啊，冇乜嘢都话代表香港人。你代表边一部分香港人？如果你代表香港人嘅话，你就要代表埋建制派先得，因为香港人有好多部分组成嘅，就唔系由支持你嘅人去组成，或者支持建制派嘅组成。所以唔好下下将香港人套咗喺你哋嘅大身上。咁有啲人話：大肥，你大陸有少少生意，冇辦法㗎。有啲話我人渣，乜都其實都係冇所謂。最緊要你嚟睇嗱，我真係唔覺冇所謂。我咧曾經博過人嘅，我亦都曾經咧就刪過人貼嘅，鬧我嗰啲一個都冇刪，係喺我呢度賣嘢或者叫人哋睇第二段片咧，咁我就刪，因為咧你唔能夠喺我個場。即是巴打台我場啦，你在我的場去推銷另外一些東西，那就不得，不理是什麼，那我就會博。如果不是，其實是鬧我，真的行過立秋。你說什麼？我們叫這種人叫什麼？手機英雄。揸著手機，我屌你老母啊！我說你來啊，我在哪裡等你，一個都不會見的。跟住下次揸个手机，你个扑街，我话你嚟啦，我扑街俾你睇，又唔会嚟喎。呢啲咪手机英雄，我真系由细见到大啦，行过立秋啦，系嘛？所以其实咧，我哋做节目都好啦，我都系讲我相信嘅嘢，我亦都唔会遮掩。即系好似有啲话，哎呀，大肥你而家都买大陆怕啊？做咗林郑粉咁，其实唔系，我话佢高班。是因为相对之前那三个他是高的，只要你不牵涉层面，他是想香港正常回，你看到各样东西都是。那他没必要全线去打压你一些东西，他一定要让一些东西给你，他才另外那些东西交换，等价交换，换到另外一些东西你支持他。每一个人做的事都是，是吗？他一定要这样做，他才会做得落，做得顺。这个是基本上做嘢嘅方式咯，咁但系你哋唔认同，其实冇所谓。讲李卓人，六四当年你为六四付出咗，真系上京，跟住俾人哋拉咗，因为你带钱上去，跟住咧就喺个写悔过书，认咗错翻落嚟。 我哋唔介意嘅，即系我唔介意，因为当时真系危险，你唔知道解放军点样对你，我哋香港人未面对过，所以你写悔过书翻嚟 ，OK？ 你为香港嘅公允咧做咗好多嘢，但喺我心目中，呢啲咁嘅工会组织到最后尾，真系有几多少会员啊？去交会费啊？我真的我诚意啦，因为你始终你不是工联会那么大嘛，但是你都会做很多事，为什么你做很多事呢？因为你要拿政府资助，拿政府资助你可以真的可以，有些人说啦，喂你都是的，你不是做大学生意，你不是成日闹大佬，其实闹得不够狠，我自己都说，我最狠的那句说话就是习近平智商不够90，这句说话我说做节目大大声说，咁你啲人话我，哎呀，唉，反对你，你收共产党党钱，这个最流行啊！只要反对你，你就收共产党钱。我都习惯咗听呢啲。咁事实系李卓人，你话我唔满意佢，我梗系唔满意佢啦。我唔会讲你喺呢个议会啊，二卅年啊，一事无成，我唔会讲呢啲。我净系记住两样嘢嘅啫。第一，你是想走入中聯辦的，因為當時跟中聯辦談判是有你李卓人份的，只不過到臨行入去的時候只剩民主黨，這件事你脫不了關係，在我心目中，所以你從來不會跟民主黨在這件事上高你大聲去譴責他們密室談判。第二，你而家出嚟叫人哋投票俾你，因为咧啊，议会香港人需要你把声音，叫啲人支持你入去做乜嘢？二三十年做过啲乜嘢？唯一一件做咗嘅大事出嚟系乜嘢？你出人，你知唔知你自己系咩？就系、是、修改议事规则，可以喺任何内会嘅嘢。可以赶走所有的议员，令到所有的抗争和激进派的议员在任何的会议，你修改了剥夺了立法局议员、立法会议员的权利，他是应该受到保障的，在立法会里面，但是你支持而去剥夺了他们的，你今天叫我怎样支持你啊？如果有一个人叫我，他捅了我们一刀，捅了香港人一刀，有没有出来公开承认？当时柴玲他出来讲，他信了教，他说我原谅共产党，原谅六四，他凭什么？你做带领的，你走掉了死了的人，你怎能够代他讲说话？柴玲，这个第一。第二，天主得到宽恕都要你诚心改过，即是忏悔，我才能够宽恕你，如果不是天主教没有忏悔室，在神父坐在隔离跟着讲秘密给他听，哎呀对不住啊主，我做错了，我今天不觉意呢吃饭吃多了二两，所以我又肥了，我明明答应了猪减肥的，今天我肥了一斤。既然冇忏悔，何来有赦免？你支持修改议事规则，心即系我唔够胆讲新仇旧恨。但系如果你话唔系啊，我哋好简单啫。我哋刘世良逻辑，我哋为咗对抗共产党冇所谓，佢做啲咩冇所谓，总之我哋就要支持佢。咁我又睇唔到咩逻辑，因为由头到尾佢都冇反对过共产党。冇反认真去反对过所有嘅共产政权嘅，或者港共政权嘅，咁我支持你乜嘢？支持你搞公民，系你应该大叫口号支持我哋即公民，争取啊平等待遇啊，为工人谋福利，应该系咁样，而唔系。要我在什么话，现在又说两阵对决，是吧、啊、一票不能少。我少不少你好呢？何况什么关键少数，没有关键少数啦。 隨時都 DQ 得你噶。今日你入到嚟，聽日佢 DQ 曬你都得噶，因為選舉主任一個人話曬事啊嘛，係咪啊？我哋大家腦筋清晰啲啊！你哋鬧我其實真係冇所謂，但係你連支持嗰個人究竟佢係咩人，做過啲咩事？我其實有多嘢我好嬲嘅，我六四咧喺我心目中咧係一個好大嘅傷疤。我有陣時講到喊，我做節目我真係講六四，我真係講到喊。平生有啲歌我唔聽得，我亦都因為咁樣同我一個網友，佢對我好好嘅。佢行過咧，佢都一個做泰國食品嘅，佢攞啲泰國紫菜啊、泰國粥啊、啊冬陰功啊、零食啊、豬肉乾啊咁請我食嘅，長期一箱箱拎嚟俾我。真係多謝佢，但係佢一日同我講話，天安門冇死過一個人，六四冇殺過人，因為呢件事我喺下低瑞士老闆，我開佢多就即場喺下低拍台。其實都係咁，每一年我唔夠膽講行禮如儀，因為永遠都係嗰個儀式噶啦。唔通啊？你今日真係有朋友死咗，你真係裝住香，跟住喺度跳到舞、耍到拳，跟住紅拳舞師咩？冇可能噶嘛！我唔介意，但係你成日話教育下一代，係好多教師真係自發性去教下一代。但係你睇下，當年過億嘅錢，香港市民捐咗過億嘅錢喺你哋手裏邊，連一個六四。冇眼光，冇远见，连一个六四嘅展览馆，永久嘅展览馆，除非佢拆嘅啫，你哋都冇眼光，冇去买落嚟，等楼宇升值啊，买多少少物业啊，我嚟收租啊，都够养你啦。从来冇钱，摊大手板就问市民攞啊！我哋要摆放六四纪念品，跟住又话受人打压，喂大佬，你一早买咗落嚟啊嘛！錢在你手，你是一個好，你哋呢個咁嘅所謂叫做政治團體，有各樣嘢都團體到啦，好多成員都炒樓發達嘅，但係就係要做清高。到今時今日，六四展覽品左搬右搬，連一個開放到俾人哋可以長期參觀、捐錢俾你嘅地方都冇，你做得幾差？唔讲立法会，立法会真系唔好讲。如果你话大家做公运，工联会做得好过你啊。虽然佢好多时候出卖工人，标准工时啦，啊最低工资啦，啊集体谈判制啦，陈婉娴最叻讲大话噶啦，系咪？郑耀堂呢啲。全部都是日日都是讲大话，每一日都是，即是好像讲大话，好像呢我们读念书一样，随时都念得出、出口成文，作都作到出来。这个是工联会，李卓人，你呢？今日我不知道那些所谓激进派，包括朱海迪，包括毛孟靜，所谓本土派，更加不要说最不堪那个范国威，你们就是选你们进去，因为黄毓民，我不够胆讲话黄毓民变节，因为呢时间越离得开，看的东西越清楚。陈伟业退休，梁国雄被 DQ， 而家嘅里面嘅立法会能够噏得出嘅，话自己系入嚟抗争嘅，就系你呢一班人啊！抗争个咩啊？出嚟嗌下口号，连嘢都唔使掟啦！喂，梁国雄虽然留，佢都起码都做劳作喎、剪剪贴贴、跟住挂喺度。梁国雄最叻系做劳作噶啦，唔知系咪因为佢以前系做地盘、可能有租咗做个装修，最叻噶啦。是吗？那就不要说了，黄毓民甩手就扮掟嘢，掟嘢变甩手，跟着又不觉意卒之放他一马，件事完了。是吗？陈志全今时今日还是很亲切地跟你讲每日一故事。 香港的立法会还有多少希望？唯一我今天还跟人讨论，从来你李卓人包括你泛民都不肯用的最后的，你们基本上是任何事做不到，只有总辞的，只有你们立法会总辞对抗 DQ 横掂都是的，会不是你的了，23条随时立得不用你批准你就可以行的了，是林郑的心，只要个念头一转就已经可以成功了。我就这么跟你讲，做任何事不是你们想象这样，不是对于香港市民的票随手可得的，你们真的要付出，但是我看不到，而肯付出那些或者曾经付出那些或者扮嘢付出那些，全部都人走茶凉了，现在只是这些在这里，不知道在个立法会议会都还可以做些什么，在我心目中得不得搏一铺就是总辞，如果做不到的其他免谈，真的免谈，你真的即有时不是说仇思达讲得啱，你哋为份工嘅啫嘛。冯检基都系噶，做六十几岁仲出翻嚟做，背弃晒所有嘅曾经跟佢出生入死、出生入死嘅民协兄弟，都系为份工。系啊，你可以话噶，虽千万人唔妄议。你哋闹啦，闹你即管闹，我系要咁做，我都唔介意，因为喺一个民主社会你系可以。但系你呢班泛民到今时今日左谂右谂，如果总辞都冇办法俾到压力，香港政府或者特区政府或者港共政权或者中国共产党，收档啦，早啲移民。早啲就做翻大律师，打两堂官司啦，搞咩啫？系咪啊？唔使再搞呢啲咩乜五居公投噶啦。但系呢次补选，我亦都学下黄毓民，三不一没有，没有一个系心水嘅。啊，即系我即系三不一没有，不支持，不投票。当然不参选就更我更系冇啦，我凭咩咧？系咪啊？一个小小网台主持，但喺我心目中选边个而家其实系冇所谓，因为入到去，即使佢更艰难都好，连一个抗争意志都冇，早啲收工收档啦！张国荣话头，我劝你早点归去，拜拜。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硬。男士又有中年危机、地中海的烦恼，找啱一只洗头水是很重要的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、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